是各路的名将，难道寂寞谁不唱？并不是子女是不唱，为妻乃是一方。 你是地方倒也罢了，那么叫我上擂到底有什么事呢？ 这问人，我见你重色成美不尊，不知道问人你是为了何事？ 这是我母。 嗯， 国人是与国人啊，是我的心是有财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。有人知我心的事，是非碰到老相识，我难争一步爱而不知。我从小读过圣贤书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红道的老仙子啊。好，你既然怕去，那么你倒猜猜看。 I'm sorry. 道可有一比？ 你将我比出何来呀、 啊？啊，官人， 月言不语心慌张，他定有心事不肯讲，他知道不知钱塘之暖境，不心张泪奔，哎呀，这奔字下面有文章，哎，官人啊，你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在家人面前你莫虚呀讲，你欺人不把真心说，我问你呀，女子嘴上亮啊。 有三样的元素，嘿样的人，难怪他真是不肯不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苦归少亲人。啊，官人呐、啊，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还有我娘啊难争，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难争。 今日年少啊，我把你这老车，做把车租来了，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奸人老爷啊，说你黄金八道在朝中，你眼眼重量多多少，却战胜我不心太凶。你以为斩草一枝啊根，偏偏倒成我真啊勇，小生杀在凌云子，听在你京城老年松啊。听此言论暖胸，我怪身旁上老斩草之根要害真勇，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，你为什么将烂真的众生去许真勇？怪不得他寂寞像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不和睦。 你是吧啊，你是吧， 骂你精神你是啊，同朝为一样啊干，将来真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，小心杀有车女婿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 哎呀，今日以来心惊胆寒，他要斩我年岁这妇女忠于妇女情，我难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将人哎，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。啊弟弟呀、啊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。 曹文武啊，曹文武， 我是早说的吗？ 骂你奸贼曹文武，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，你任用金陵之宝下大妹，我用那清风宝剑下的人物，一命钱啊一命钱， 怎么你是金陵天都把戏来呀？ 骂你奸。也没有听你这无家可归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说明明是只能中间不平人，小心杀与高官主将你七官下子去从军啊。 朝中之人多骂兵，不知你还要骂谁人， 你来争你成婚。 免得谁有来我跟家里放心说太娘们 好气好气 几句记着你， 我的书云里了。

许配我，你要靠官子中还难，小生啥有出头日，我把你无子一起的斩，找不母啊找不母，我骂你金子找问我，你欺骗不是把妹妹做，你人用金子把谁打妹，我是金东东西，你问我有没有亲啊有没有亲，骂你金子也没有亲，你是无家不为的烂小人，我谁会做你命令子，死不到中间不明分，小神才有高官做，我将你欺负一下子去从军。还有一个小金人啊，是谁来争啊，你来争啊，我不应去了你来争，只可是你生长的几个年不满啊，听说你骗我是真心真美的仇人之女， 快我去走西路。

创造诗意空间。